气变重，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昂。 今天由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和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刚才家里人说冬至快乐，吃饺子。今天别说啊，我刚才出来的时候一抬头一看，月亮真好看。 披星戴月的过来了。 冬至这一天是一直到今天晚上哈，这个黑夜最长的一天。 没错。 刚才还跟这个电梯里的小同事聊天，说冬天好难熬。我说从今天开始，白天会越来越长，希望也越来越多，快乐也越来越多了。别因为天气这么黑，或者是这个天暗的这个感觉哈，就影响你的心情啊。 没错，哎，但是今天呢，这个吃饺子这事儿肯定绕不过去了啊！冬至吃饺子，这是至少吧，整个北方还是比较认可的一个传统。 对，一般到节气的时候，饺子肯定是主角哈。 嗯， 那也有朋友说不爱吃饺子的，爱吃汤圆的，吃什么都行，只要您开心哈。俊先生也说祝大家冬至快乐，今儿都打算吃什么馅儿的饺子呀？ 嗯， 啊，愿意聊的话也可以哈，也可以晒晒您家的冬至的早饭会就吃饺子了吗？ 哎，有的还真不一定啊，没准呢，今天晚饭午饭都约出去了，可能有事儿，那只能赶紧早晨吃顿蒸饺。 可以预见啊，今天外卖饺子是主角。 是的。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东风压倒西风也说数九就开始了，对，从今天开始哈，等我们数完九，春天就真正的来了。好，欢迎大家来互动。提醒大家伙儿，这也快过元旦了，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一直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来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还有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赶紧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当然了，今天呢我们有一些互动的话题啊，刚才我们提到了饺子，那今天其中一个话题就是冬至吃饺子，您吃饺子有什么秘诀或者故事啊？因为饺子嘛，各家吃，但是各家不一样，各家这个在包饺子或者吃饺子的时候都有自己的窍门秘方。 我在想，吃饺子还有秘诀？ 真有，这肯定有，怎么吃更好吃？ 例如说， 比如说啊，这个可能是多少有点折腾，瞎折腾的意思啊。但是我喜欢什么呢？就是把饺子咬开一个小口，先把里面油嘬了。 那如果要是像我这样吃素饺子怎么办？ 那素饺子说实话 就没乐趣了，是吧？ 但是呢，素饺子嘬不出油水来没关系。但是最关键什么？嘬完油水以后啊，把这个蒜醋啊，葱，这个就是带着这个葱姜蒜的这种味道的这个蒜醋，然后再加点辣椒油，搅和以后，拿小勺啊往这个饺子里灌点，然后一口吃下去。 这是你的吃饺子的秘诀。 对，当然不会个个这么吃，太麻烦了。 听起来很有滋味哈。 是 酸甜没有苦，辣咸都有了，对吧？就把所有的味道都吃进嘴里，在这一天能够体会生活的乐趣哈。 没错。 那好，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聊聊哈家里吃饺子的事儿。还有呢，这不就是昨天哈首钢公开课第一堂训练课第二阶段，咱们周三就要去赛区了，去长春。所以昨天我们的记者王毅也去探班了哈，包括我们也连线了媒体的记者，一会儿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说说昨天首钢训练的情况。 是的， 这个国足吧，不什么国足，国安呢0-5输了之后，大伙儿呢渐渐的热情就转向了首钢。我也相信这两天国安正在调整当中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聊聊昨天0-5失利之后，国足怎么老说国足，国安怎么调整？ 对啊，就是国安惨败之后，您的心情缓过来了吗？到这个时候，我觉得该缓过来了。 哎， 吃了饺子也心情也该缓过来了哈。 对，是的。还有一个比较有热点的话题，就是李磊昨天官方官宣了啊，草蜢那边官宣了要去留洋了。那李磊就要留洋去了，咱们说些什么祝福他呢？今天互动话题比较多啊，三个互动话题， 欢迎大家都来聊聊哈。严斌说，我想知道我叔那饺子馆什么时候开啊？ 哎， 您叔那饺子馆，我都好长时间没看见他了，真是不知道选址选的怎么样了，还惦记呢。 嗯 嗯，也欢迎大家哈继续互动。那顺着国安这个话题下来哈。昨天晚上，瑞士草蜢足球俱乐部呢官宣了李磊加盟的消息。根据俱乐部官方的公告说，这个赛季中超踢完之后，明年一月份啊接得挺紧的，正式加盟球队，穿四号战袍。同时，草蜢呢也是祝福了李磊在本赛季中超啊他在这边的表现，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健健康康的帮助北京国安队取得好的成绩。 是的，草蜢的公告是全文是这样的：现年29岁、效力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左边后卫李磊，将在2021-22赛季冬季转会窗完成注册。李磊出生于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在青岛当地接受青训培养。2010年4月，未满18岁的李磊代表南昌八一在中超上演职业生涯首秀，先后效力过南昌八一，也就是后来的上海申鑫、河南建业、北京国安，职业联赛出场超过200次。2018年，他跟随北京国安收获足协杯冠军。2019年，李磊入选19赛季中超最佳阵容。2019年3月，李磊首次代表中国国家队出战，迄今共代表国家队出场5次，收获2次助攻。草蜢的技术总监奥洛芬加纳表示，很高兴看到李磊加盟草蜢，他是中国的国脚啊，能给球队带来很多的经验，希望他能够很好的适应瑞士的足球和文化，并在下半赛季给球队带来帮助。草蜢也是祝愿李磊帮助北京国安，在21赛季当中中超剩余的比赛能够收获好成绩啊，期待一月在瑞士苏黎世相见。 嗯，对于李磊在留洋之后的前景，我们也是连线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评论人肖楠，肖楠呢也给大家说了说哈他的留洋前景。 应该说在这个时候呢，李磊的加盟瑞士草蜢队这样一个消息呢，让喜爱国安队的球迷应该说是五味杂陈吧。一方面呢，为我们培养出一名留洋球员感到自豪，毕竟磊子呢在我们的这个俱乐部从2015年至今已经效力6个赛季，那么6个年的风风雨雨呢，他也为这个球队奉献了很多的荣耀啊，包括2018年的足协杯的桂冠。虽然说遗憾的未能帮助球队夺得联赛冠军，但是确实李磊呢，这个为人呢兢兢业业，而且呢，说实在的，所有带过他的教练对他的评价都很高。那么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踏实、非常有上进心的一个球员。那么我跟李磊呢，个人也比较熟悉，他为人也比较谦卑，最重要的是呢，我始终能够隐隐约约感觉到，他有一颗这个志存高远的心，啊，对这个梦想执着不已。应该说，年近30，还有这样一个梦想，还怀揣着这样的梦想，并且为之不懈的去努力奋斗。我觉得这样的球员，在当下真的是难能可贵。我觉得在这点上，无论他未来的这个留洋前景啊，在这个新的集体、新的东家那里能不能够获得一份稳定的出场率，那我觉得至少他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或者说是能够鼓舞很多啊同龄或者更低年龄的啊本土其他球员，去指引他们啊向更高的目标去追逐，为梦想而奋斗。确确实实李磊到了一个新环境呢，我觉得当下最重要的还是能够让自己先沉下心来，去对各种困难和问题呢做好心理准备。毕竟呢，在那里，他会面临新的竞争啊，同位置的竞争，包括整体的环境对生活环境的这种适应，其实客观上都需要他能够有攻坚克难的这个勇气和能力，包括呢，语言的能力啊，对当地国外这个海外生活的这种适应能力，方方面面。我觉得呢，这对他来说应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职业篇章，也是人生的新篇章。所以说，我觉得李磊此时此刻呢，应该更多的是在心理上啊、思想上去做好准备，去面对更大的挑战和困难。 当然，我们国安官方哈也马上回复了，官方做了一个告别。 记者袁野在随后的微博当中也说到，说暂时不会离开赛区，计划呢在随国安踢三场左右的时间哈。在昨天这个官方告别当中说了，七个春秋冬夏的138场出场，奉献4个进球12个助攻。也许我们记不住你身披绿色球衣的所有时刻，但我们一定不会忘记你那满场飞奔的身影，以及每次舍身防守的瞬间。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拼命三郎一定要留住你拼命的底色，更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再受伤病的侵袭，不要让我们挂念担心，祝李磊一切顺利。那就像刚才回顾的一样哈，2015年1月就来咱们国安了，2018年随国安收获了足协杯的冠军，2019年也入选了这个赛季的中超最佳阵容。那么现在0-5失利之后，北京国安也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哈。那么在李磊离开之后，这支球队在战术上有没有什么改变呢？肖乃也给大家分析一下。 李磊离开之后呢，确确实实是给国安队特别在左路的防线上呢，带来了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那么确确实实在优秀的外援离队之后，李磊去留洋，从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确确实实是给国安队带来的实力的折损。那么应该说呢，当下的国安队也到了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其实呢，李磊呢，不过也是一个典型吧，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他的离去啊，离开球队，那么给俱乐部或者说球队啊一个新的契机，借此之机呢，比较大的幅度的血液更新。觉得这个阵痛呢，毕竟是阵痛，也就是暂时性的痛，我们应该去经历这样的阵痛，然后继往开来，未来为新的更高远的这些目标去奋进。所以说我觉得呢，这对国安队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对同位置的其他球员也是机会，俱乐部呢也会在同一个位置上再去挖掘新的力量，一是在现有力量上进行挖掘，另外呢通过吐故纳新通过招兵买马，是不是能够在未来能够有一些长足的或者长远的规划。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段哈？昨天晚上就官宣了呢？据袁野分析说，应该就是他们那边马上要过元旦了嘛，所以有一些节日干脆就提前到现在来宣布。当然，李磊暂时不会离开赛区，计划呢踢3场左右的时间。可能按时间来讲是赶不上最后一场比赛的。 是的。 计划过了元旦之后呢，就从上海直接飞苏黎世了，希望到了那边呢能够快一点完成两步，首先是跟上对方的这个训练的对抗呀等等哈，再有就是生活当中能比较容易的交流，很快的融入，这是他到了之后需要做到的哈。 是的，当然了，也是祝福李磊吧。于老爷说李磊努力吧，然后家里人 CN 说出去的都值得尊重和祝福，然后 A 通过炭火说最担心李磊不抗造易受伤，看一看怎么样吧。然后关于饺子的事儿啊，大家都在讨论各种馅儿啊，包括讨论各种做法的细节，有 上图的，我刚才看到面团儿、肉馅儿，还有今天老傅家做的是扁豆馅儿的，所以3个元素都有了。 也有说这个肉馅儿必须用水打出来的馅儿才香呢，不只是得用水打出来啊，那这得用葱姜水打呀，这个。 好像你还挺熟啊， 熟也是 会啊。 2年没过年没回家了，每年都是自己调饺子馅儿。 圣诞金摩尼也说，我们家呢，除了就是面硬之外，韭菜馅儿是一定要吃的，就是韭菜肉的这种。他们家和馅儿的时候呢，是放鸡蛋，再放点油。 对， 说我们家和面和和馅儿都是我媳妇儿弄，我呢是负责包，一个人包一架子的。你看他们家分工负责特别明确哈。 是， 我喜欢吃刚出锅的热热的饺子，吃个先吃一个原味的，然后再吃一个蘸醋的，然后再和蒜一起吃，特别香。就是分成不同的阶段， 有层次。 要说你说这也是哈，我是这样的，我基本上大多数情况下是吃原味的，我觉得吃东西还是要保持原味好，然后实在是到后来有点腻了才蘸一点醋或者蘸一点调料，但是我不像子昂似的这个味道会选择这么多。刚才我说酸甜没有苦辣咸，刚才还有这个 北三儿说，有啊，苦瓜馅儿的不就是苦味的吗？ 哎， 谁家大过年包苦瓜馅儿啊？ 是，那不合适、啊、 是不是也不是特别的吉利吧、 嗯、 对咱们的这个文化来讲，是不是？ 没错。还有说海肠馅儿饺子好吃的、 啊、海肠馅儿饺子、 嗯、 这是住在海边的朋友、嗯、 对，海边的，我之前去山东的话、 嗯、 经常能吃到鲅鱼馅儿的、 嗯、 那确实挺不错。 海肠馅儿饺子应该也是比较高档的原料了。呵 呵，是、嗯、接下来那是不是还有海胆馅儿的，龙虾馅儿？ 哎呦哎呦、 嗯、 说的我都饿了。 是，来看看中超其他的这个消息吧。第十七轮的最佳球员评选是公布了，蒂亚戈 PK 孙准浩。中超官方发布了第十七轮官方最佳球员评选的候选人名单，分别是青岛队的季尧轩、广州城队的蒂亚戈和山东泰山的孙准浩。本轮中超依靠着季尧轩的梅开二度，青岛2-1击败了天津金门虎，终结十一连败。蒂亚戈梅开二度帮助广州城说到了大胜5-0大胜国安，孙准浩则是连场攻入世界波，帮助泰山队战胜海港队。中超呢还官方发布了投票通道，呼吁球迷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球员投票。 嗯，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比较早的时间连线了原野哈、啊，因为他在自己的连线当中也提到了0-5国安失利的这场比赛。那随后呢，他也是跟其他的球迷进行互动哈、啊，说泰山不仅今年夺冠的问题不大了，人员因为也是比较的厚实，所以这个感觉呢，到明年的主力框架基本上都会保留下来。谈到刚刚过去的这个泰山和海港的天王山之战，他也表示说，在强强对话当中，泰山队实力上还是更胜一筹，无论是状态还是体能上都是占优的。海港队虽然有奥斯卡压阵，但是确实状态比较差。那这场比赛呢，还是泰山完胜。今年中超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这两支球队，海港和泰山也算是最稳定的了。所以目前看，泰山是真是走向了夺冠的这个道路哈。也是得益于他们近年来青训的收获吧。泰山这边呢，真是总是有年轻人冒出来，这也是给我们其他的一些球队哈一些警示，也让我们挺羡慕的。 嗯， 泰山队不仅是夺冠的问题不大了，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些人员保留下来。费莱尼已经提前续约，孙准浩也是刚刚签约，明年肯定也会留下。莫伊塞斯7月份才到期，所以说自由身在身的石科签了一个1+4的合同。那昨天石科呢已经和俱乐部达成了续这个合同的决议，决定要把这后边4年的合同自动的延续下去。那其实这段时间呢，也有3家南方的俱乐部向石科伸出橄榄枝，给出了不错的待遇，可能跟现在的这个待遇基本相同吧。但最终石科还是选择留在了山东，所以说整个这个主力框架泰山将会留到明年，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稳定的体现啊。 是的， 嗯， 有媒体表示，一支豪门中超球队有意与蒋光太准备付诸行动，这是东方体育报的消息。中超第二阶段开赛以来，广州队仅剩下蒋光太一位规划球员在场。那昨天广州队击败亚太的比赛进行时呢，另一位规划球员陆国富发文告别球队。东方体育日报表示，陆国富原本希望能够继续踢中超，但是回国之后没能和广州队达成一致，只能通过自己训练保持状态。昨天中午双方谈判失败，陆国富昨晚告别广州队。对于李霄鹏来说，陆国富的告别不是个好消息，他在进攻线给国足带来的改变是有目共睹的，能否利用好规划球员是中国队继续保留12强出现希望的关键啊！这说的还在保留出现希望呢。随着陆国富的离开呢，加上此前返回巴西的埃克森和阿兰，即使明年1月他们能够参加国足比赛，但是将希望寄托在2个多月没有系统训练和正式比赛的规划球员身上，显然是太过冒险的。那对于广州队来说，连续放走高拉特、阿兰、埃克森和陆国富实属无奈。相对而言呢，性价比和年龄更具优势的蒋光太，将来若放到转会市场，对于买家来说更有吸引力。而报道表示呢，一家豪门级别的中超队已经是表达出兴趣，并准备付诸行动。而陆国富想要找到下家，毕竟33岁了，还得费点功夫。 嗯。那也看到马德兴最近的消息哈，说规划球员也是出现了一系列的变故，分析了一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成本也是比较高的。像阿兰、艾克森和陆国富相继回到巴西，目前呢广州队阵容当中规划球员刚才就说了哈，剩了蒋光太一个人。那抛开工资的情况之外，马德兴说呢，规划球员你看日常的这个投入也是比较高的，像翻译、居住、 包括其他的一些生活开销也不低。咱就拿骆国富为例吧，在返回广州之后，他日常所租的这个房子，这租金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再加上语言沟通不畅，他们身边还有一些生活上的帮助，比如说翻译等等哈。那现在俱乐部已经无法正常运转了，那也没有额外的这个翻译的费用能给他支付，所以让他日常的生活是很有不便的。尽管他本人很希望继续出战中超联赛，但是因为这个生活方面有诸多不便哈，所以这段时间骆国富是很难再进入赛区随队出战并保持状态。他反复权衡之后，那目前这个情况之下呢，也是先选择回到巴西啊，毕竟对他们来讲也是要过年了嘛。 没错，足球报呢也是报道了青岛队现在的这个状况，说2-1击败天津金门虎，青岛队终止了连败记录，然后利好消息也是接踵而来，朱建荣等球员的伤病在逐渐好转，球队的第四名外援巴杜将结束封闭隔离以及自主观察之后归队，随后呢部分欠薪将发放，青岛队正在走向正轨，保级曙光已现。记者了解到的消息表示呢，青岛队随后会再次补发部分欠薪，如果最终实现的话，青岛队队员的欠薪问题就解决了较大一部分，对于士气肯定是比较大的激励，欠薪的问题也会逐渐解决，教练组表现也不错，伤病号逐渐恢复，加上胜利带来的信心以及攻防两端的改变，青岛队逐渐恢复成为一支正常的球队。青岛队会在21号对阵大连人，如果能够获胜，那青岛队真的算得上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刚才也看到有球迷说，哎，一提到0-5就像吃了个苍蝇，该缓过来了啊，这个还是怎么说呢，还得走出来，尽管说这确实是个史诗级的惨败啊。 说到这个0-5，是不是咱们也在让肖楠给说两句？ 是的，肖楠也是专门这个把这个0-5分析了一下。 哦，是吧，啊，咱们再来回顾一下。 对于国安队在中超第17轮角逐中以0-5输给广州城队，这个结果本身我还是比较意外的。那么输球呢，其实呢，对于当下的国安队来说，可能呢，并不是出乎意料，因为呢，确实我们在失去了几大外援之后呢，实际上总体的实力大打折扣，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呢，新来的这个外援席尔瓦呢，从实际的实战能力来看啊，并不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外援，或者说在中超这个层面上还不具备和其他俱乐部队啊相媲美的这种绝对实力。所以说以实力来说，即使跟广州城队打个平手，甚至输给他们，我觉得倒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0-5这样一个比分，我认为是不正常的。那么大家可以说了啊，无论是状态不好，或者说是为了练兵，因为遭遇了各种啊困难啊，这些可能呢是理由，但不是借口啊。我觉得以0-5这个绝对比分，这样一个大比分输给广州城队这样的球队，我觉得对于国安队来说啊，对于这个咱们这个一支首都球队来说，真的是一份耻辱吧。我认为这是在我报道足球这么多年来说，还没有经历过国安队这种大比分的失利，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场不太正常的比赛，这场失利也是不正常的。 湘南跑足球也是跑了挺长时间了哈，何止他呀，包括我们的记者王毅，他们这一代的人基本上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 没错 啊，所以说这场比赛也给大家很多思考哈。 您 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微博还有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说说哈，国安这场比赛，看看球队怎么来调整哈。昨天中甲联赛也是开始了最后一轮的较量，北京理工大学队1-2输给了江西北大门，目前是以联赛倒数第二的身份进入到了保级附加赛。来听记者李维的介绍。 2021赛季中甲联赛昨天迎来了最后一轮的争夺，北理工面对江西北大门，最终1-2输给了对手，球队还将进行保级附加赛的比赛。由于已经无关排名和积分，所以这场比赛北理工几乎换上了全部的学生和替补球员。面对江西队的主力阵容，学生军显然在实力上有着较大的差距。第40分钟和53分钟，商隐为江西队打入了2球。虽然第67分钟北理工利用对方的乌龙球扳回1分，但最终还是1-2输掉了整场比赛。赛后，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表示，年轻球员在这样的比赛中得到了锻炼。 今天表现我觉得一开始可能还是没太放得开，但总体来说对他们表现还是比较满意，尤其是当比分落后以后没有放弃 按部就班的，然后努力的再把比分扳回来。虽然没有扳回来，但是他们，我觉得对于这个他们能在中甲平台上这个展示自己，达到锻炼，我觉得对于回去以后参加各种这个大学生比赛和别的比赛，都应该在信心啊各方面都应该会有帮助吧。 这样，北理工也结束了本赛季中甲联赛全部34轮的争夺，3胜5平26负，让他们只获得了14个积分，排名联赛倒数第二位。按照本赛季升降级的规则，他们将在12月26号和30号对阵中乙联赛的第四名青岛青春岛队。如果能够获胜，球队将可以继续留在中甲联赛。对于这个曾经中乙的老对手，于飞说：“肯定会全力以赴。” 也是老对手，去年我们在中乙联赛上也有过交手，各方面双方可能都互相很了解。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做好自己吧，打出我们自己的东西，以我们为主。像上一场一样，一个是我们自己做好我们自己，也希望，需要一些运气、努力去争取每场胜利吧。 这是第一时段的内容。刚才也有朋友说，庆幸的是国安侥幸混入到了争冠组，也不是侥幸吧，最后两场比赛咱踢的还不错， 是关键时刻还是拿捏住了。 说假如掉入到保级组，是不是降级还这么好说？那咱不会的。刚才说到了这个0-5的这场比赛哈， AJ 说了，说前天真是踢不过广州队，少个字儿， 广州城队， 哎，全面落后，输得心服口服。咱也不至于说全面落后，虽然数据上哈，打广州得到星期天才打，咱先打深圳，看看能不能0-5之后马上就来证明自己一下，然后在星期天的时候咱们再打广州哈，别着急哈。托尼维也说，这要是在主场，我早就喊谁谁谁下课，或者谁谁谁那什么了，这要主场也不可能出现这个分数啊， 不能出现这个分数， 不可能出现，我觉得， 嗯 嗯。啊，还有说吃饺子的啊，大伙儿都在回应这个吃饺子的话题。刚才还有朋友说，我们子昂吃出了蒸饺的感觉，把煮饺子吃出蒸饺的感觉。 灌汤包那个吃法哈，确实往里先把里面的汁先嘬出来，再往里灌。 老百姓说广州现在真是形成了全华班哈，兑现了之前许家印的承诺。哎，这也是一语成谶吧？这谁知道会真的是这样哈？ 还是大家都说到饺子，还是在讨论馅儿的。这每个人各有所爱吧。这个是真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 对，什么都可以入馅儿哈。Winter 冬天说了，调整也不一定是向上，随着球队的投入继续下降的话，弄不好也是稳步向下调整。我们指的是下一场比赛，那至于下一个赛季，可能咱们还要踢完这场比赛之后，踢完这个赛季的比赛之后，咱才能够细细的说来哈。 是的，说到这个北理工啊，说挺好，一支学生军怎么成了这样了？怎么中甲变成了为大学生联赛练兵了？这个球队也有问题呀。确实，这还是跟之前最开始的那个北理工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跟以前的那个有职业投入的那个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哈。 是， 也有朋友说这是怎么拼啊？您这名字叫潮力吗？说怎么老说这个有意思吗？0-5，咱怎么也得说到周三，差不多下一场比赛来了之后哈，换成深圳那一场哈。好，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说首钢也好，说国安也好，说饺子也可以呀。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中国花样滑冰在冬奥会的最佳成绩是银牌。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36岁的赵宏博和31岁的申雪站上了决赛的冰场，这是他们的第四届冬奥会。此刻，这对中国花样滑冰伉俪为冬奥金牌努力了18年。 本赛季的自由滑音乐来自于阿尔比诺尼的 G 小调柔板。

但是也有朋友说到首钢哈，这林书豪昨天亮相了，然后荣成斋说，我觉得如果发挥好了，咱们啊后来赶上进四强有希望，四强之后首钢的认知就能体现出来了，咱就能把强队掀翻，也不是不可能的呀。之前咱们老说哈 CBA 的球队当中有一些球队是非常擅长打季后赛的，首钢就是这样的类型哈。看看今天亮相之后，咱们也补强了哈，看看林书豪啊，包括咱们的小万元来了之后能不能带动这个球队哈，咱们也发发力哈，后程发力哈。 是的，不管怎么样啊，现在呢还是整个的向上的备战当中，现在听众朋友们也都说啊，能不能多聊聊点这个 多聊点吃的 首钢啊， 聊点首钢 开心开心。是 可以的， 首钢最近进行了公开的训练课，然后 昨天， 对，是的，我们这呢也来听一下亚尼斯的公开课的这个看法。 亚尼斯呢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战术体系哈，是不是？ For me as a coach, for the players, for the coaches of the whole teams. 首先啊，这个在赛季中、联赛中，我们有这么长的一段休赛期，不仅对于我作为教练，对于我们的整个球队上下、所有队员、所有教练组，都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体验。我们的期望是利用这个休赛期呢，去首先总结、分析我们第一阶段在联赛中做的好的方面，同时一些不足的方面。我们需要去从我们之前犯过的错误中来去进步，来去吸取经验。在第一阶段我们展露出的一个问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退守环节。同时在进攻端我们可能在比赛中有一些阶段会出现这种不流畅，同时有这种就是在进攻端不是表现的不是很持久，我们也是希望以后在今后的比赛中，我们在比赛中尽量少出现这种低谷期，尽量波动性小一点。 Second main task was 呢，第二个这个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个任务就是更好的让我们的外援融入球队，尤其是对于书豪来说，因为他跟我们合练了一整个休赛期，然后呢，更好的让我们球队让书豪熟悉球队，同时也让我们的队伍熟悉书豪。但是呢，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一点，就是因为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书豪，他也之前跟我们一起打过，所以呢，这个进行的也是很好。我也很高兴看到就是书豪之前入境来中国的那经历的那么长一段挫折也好，或者说是奇幻也好，能够很好的恢复，同时能够在场上有训练场上有比较很好的表现。大家也都知道吉布森也是前两天刚刚归队，刚刚跟队伍集合，但是从目前我从他的表现中来看，我也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的身体状态和这个竞技状态保持都是非常好的，他对自己的身体也都是非常非常的上心，我也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够恢复100%的状态。 乐乐乐说，这采访后面真热闹呀，球员训练很拼啊。那球馆是这样的，就当你马上要走进球馆，尤其是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未见其象先闻其声， 对，这个球拍在地上这种震动的感觉，我原来偶尔啊也是有机会能跟小亮啊还有王毅去现场看看的时候就很受震撼，尤其我个子矮哈，这些球员个子高高的，一进去啊马上要抬头看他们，再加上身边你刚才听到的这个背景音哈，很震撼的。确实是，你看在现场的这个感觉，我们有多少听众都没有在现场看比赛了，很长时间了，大家都很想念这种现场的感觉。 是的， 女生宿舍说首钢就是咱们北京的精神气儿啊，现在就得指他们了，国安是没戏了。没事没事，咱慢慢调整哈，接下来还有几场比赛哈。运时居士8115说了，调整中的国安，哎，现在这支国安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国安了。大小新叔叔说，国安打比赛的时候我挺心堵的，聊聊首钢嘛。首钢打比赛的时候又觉得，要不咱聊聊国安。 反正输了球以后，肯定想聊聊别的，转一下自己的心境嘛。林书豪在训练之后呢，也是接受了采访，他也表示呢自己一定会在第二阶段出战。由于之前伤病影响，导致书豪一直训练和康复啊，但是他现在说自己恢复的还是比较好，接下来一定会打。我们一起听一听书豪的说法。 就可能就比较知道 CBA 就是不但是在球场上，球场下也比较熟悉了解会有什么，会遇到什么。那我觉得这个 K 肯定会帮助我。已经有一年的一个经验，所以我觉得第二年我就是蛮期待。不用，希望不用学太多，然后不会有太多惊喜。大部分应该就是第一年已经遇到的一些东西，都会今年也会遇到，所以也是蛮期待就上场吧。就每次可以跟朋友、好朋友上场就觉得非常好玩，然后我也觉得就每次上场是很理所当然的，现在特别是现在很多，不管是疫情还是健康还是受伤，就是很多东西可能不觉得每次哦肯定就不能保证哦下一场我会打或者他会打，或者所以每次我们有这些机会，我们就觉得真的是比较特别的一些机会，可以一起打篮球。 这次回来和上次咱们还是有一些人员的变化，尤其是内线有这个阿豪和小范，那你谈谈跟他们的这个磨合的状况吧，包括后面的期待。 当然我们花了这几个礼拜就慢慢配合的，慢慢学怎么配合。那他们肯定是很有天分，技巧很好，然后就比我想象的高和壮。我第一天看到他们，我问了阿豪，我说你有长吗？因为我可能就是可能两年没看到他，我以为他可能长得更高。那我们就看比赛。因为现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打比赛，真正的打比赛的时候还有这个过程，所以就也不用给我们自己那么多压力，可是我们也是比较努力的去学怎么配合比较好。 听到嘶吼哥霸气的提问哈，看怎么跟我们的年轻人相配合哈。听了这段录音之后，我觉得大家可能对 CBA 接下来的这段比赛也会更有期待哈。咱们人员补强了，而且也是老熟人儿。书豪呢，就像之前咱们的嘉宾分析的，两边沟通都行，跟外援沟通也可以，跟自己队伍当中熟悉的这些兄弟们沟通也可以，所以他应该会起到一个非常独特的作用哈。 是的， 那接下来这个阶段，咱们要好好看看 CBA 如何来厚积薄发。这个厚是不是厚实的厚，是后来的厚？也有朋友说这首钢跟国安啊，有点像前段时间同城兄弟的活动，难兄难弟。 嗨， 首钢还好，就是没太打出大家想要的那种气势。慢慢调，慢慢调。 人员越来越完整了，看看有没有机会哈。周琦那边的情况也是，他最近打得真的不错啊。在12月20号呢，周琦又是成为了第三轮的 MVP 嘛，所以说。也有篮球媒体啊，苏群近日透露说，两支 NBA 球队已经开始询问周琦的有关情况了，还包括洛杉矶湖人。 就是最遭恨那个球队是吧？ 最近湖人遭遇连败嘛，然后球队内线安东尼戴维斯又是遭遇了膝伤啊，最少呢要休战4周，加上很多 NBA 球员近来都触发了安全健康协议，无法参加正常训练和比赛，所以说就有球迷会问啊，就是湖人球迷开始问，为什么不让周琦试一试？特别是 NBA 联盟最近也是下发了一个通知，就是说允许签约新冠球员替补的规则之后啊，现在肯定很多的 NBA 球队开始去各大市场上去观察。那周琦在 NBA 确实吃得很开啊，我们是连线了足球篮球的评论员周贺 NBL 啊，吃得很开，他也分析了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周琦呢，在日前啊，又当选了这个凤凰队上一轮的最佳球员。应该说，在这个赛季周琦登陆 NBL 之后，他在这东南墨尔本凤凰队打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上轮比赛在这个悉尼国王的比赛当中，周琦拿到17分、13个篮板、5次封盖。虽然没有能够帮助球队赢球，但是他的这个表现还是得到了。不管是教练员还是队友的认可，我觉得其实周琦，能够看到在这个 NBL 联赛当中呢，应该说是打得比较自如的。在这种一个相对来说水平比较高的一个海外联赛，我觉得周琦能够适应，实际上有几点原因啊。第一呢，就是他本身有这样的实力，的确是有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的实力，所以他去到这样一个联赛之后，他能够迅速融入，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篮球呢，说实话就是还是用球说话。当你在场上不管是得分还是防守能够给球队带来帮助的时候，你的队友你的教练自然就会认可你，所以周琦一去就能够迅速的融入，包括得到这队长克里克的这个 这种支持啊等等，大家也跟他开玩笑啊，跟他一起去咱们说吃火锅啊，很喜欢的。首先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实力，他并不是一个吉祥物。对，他在场上这种表现得到了队友也好，得到教练也好，然后啊甚至对手的这种认可，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周琦就是他在过往有过打海外联赛的经历，是吧，他本身登陆过 NBA， 而且呢在火箭队这样的强队训练比赛过。那本身呢周琦他对于这种就是海外联赛这个经历呢他并不陌生，虽然就是说可能包括这个语言也好啊，整个这个文化环境也好啊等等有一些差异，但是呢我觉得他本身对这种经历他是不陌生的，所以对于他来说适应的速度也会相对来说快一点。第三呢就是说在目前整个球队打法和周琦的这种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匹配，因为周琦本身他这种移动速度，他的这种防守，包括外线投射，包括这个内线这种二次篮板之后的这种进攻，实际上他是很有特点的。那周琦呢跟目前东南墨尔本凤凰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这种整体的这种打法还是比较搭配的啊，包括之前我也看过他们这个比赛，就是整个球队这种速度型打法，然后包括整个对内线这种防守这种依赖，让周琦能够给球队带来一个不小的帮助。那这双方的特点比较契合，所以他能迅速的去站稳脚跟，能够融入到这支球队，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当然有美职篮的球队来询问他的情况，也不是意味着他一定要去美职篮，也是对他现在的状态的一种认可。 没错，所以说周贺也聊到了说周琦未来的路啊，其实去美职篮还没有提上日程。 至于说有这个包括湖人队包括 NBA 其他球队给周琦就是开始关注周琦，我觉得首先啊就是说对周琦来说呢，现在在 NBL 联赛呢是保持一个竞技状态，在跟新疆的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呢，有一支球队能够去打球，能够是能够去保持不错的竞技状态，我觉得就周琦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至于说挣钱也好啊，或者未来这个其他的方面也好，实际上我觉得对周琦来说可能现在这并不是他最考虑最多的，当然挣钱这一定是需要挣钱了，但是呢并不是他考虑最多的。那至于如果去就是未来呢，我觉得首先就是周琦还是应该从自己职业生涯的这个角度考虑，比如说如果能去 NBA， 那对周琦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好的一个消息，一个挑战。但是同时你要面临到就是去 NBA 之后到底有没有你的上场时间，是吧，到底什么样的球队啊，还要考虑可能你的这个收入这方方面面，对，然后都要去考虑。那如果说比如说这个上场时间不够啊，你来就是在一个板凳末端打不上球，那实际上对他来说这去的意义不大，还不如 NBL 这种比赛，就是你上来能打主力，能上场，对吧，这也很关键。然后要不然呢就是说你能打上球但是你挣不着钱，你在这儿能打上球但是比如给你一个很低很低很低的薪水，那实际上那又没必要，对吧。所以对于周琦来说呢，现在他并不是说因为已经算是一个中生代球员了吧，他也并不是一个老将最后圆梦，又不是一个这种年轻人最后圆梦，因为他成功过，是吧，咱们说也挣过大钱。就是对他来说他需要去选择一个既能保持自己的竞技状态包括就是联赛水平也要比较高，然后能够让他自己得到一些历练，然后同时呢就是最好能够帮助他就是在水平上还有所提升在这个20多岁的年纪还能再提高一步，然后同时呢还能保证收入，这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因为毕竟也都成家了嘛，养家糊口这都不容易，是吧，你要说完全就放弃这个钱去追求梦想，我觉得实际上这说好说，但是这事儿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办，所以对周琦来说需要考量的东西比较多。然后我觉得他未来出路呢，一方面呢就是说按周琦的能力啊，不管 NBL 比赛还是比如说哪怕说是欧洲啊什么，其实他都是能够去挑战一下的。但我觉得未来可能周琦不管去哪儿，但最后啊还是应该是回到国内，回到这个 CBA 联赛。那回 CBA 联赛呢，就是现在又涉及到跟新疆的这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够通过这段时间去把他给很好的解决掉，是吧，把新疆这个矛盾能不能处理好，这其实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对于目前周琦来说呢，就是未来到底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就是前景并不是非常明晰啊，但首先呢是打好了在 NBL 的比赛，打好了这个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比赛，去证明自己啊，去同时呢去解决好跟新疆的这个合同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可能周琦现在眼下比较重要的要做的事儿。 另外，在美职篮的发展联盟，再看看曾凡博的情况啊。昨天是123-106，跟着球队战胜了大吉流城黄金队。他上场了10分钟，贡献了8分，三分球是3中2，还贡献了一次双手暴扣。当然，只有10分钟的上场时间啊，稍微有点短。我八分也算是追平了他在美职篮发展联盟赛场当中的最高的一个得分了。 是的，有这么几名球员在留洋吧。另一位呢，刘传兴啊，他也在 NBL 跟周琦一个赛事，然后但是他就比较挣扎了。刘传兴在之前的比赛呢，是第二节中段登场了1分11秒，折返跑了3个回合，然后又坐到替补席上了，之后就再没有上场机会。本赛季至今，刘传兴出战了4场 NBL 常规赛，仅在赛季第二场上场7分钟，得到2分4篮板。赛季首战和第三战，他都只上了4分钟，没有得分，各拿下1个篮板。所以说，现在其实是非常尴尬、非常挣扎的一个状态。周贺也是点评了一下他的挣扎。 另外呢，就是刘传兴跟周琦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虽然也是去 NBL 联赛，但是刘传兴打的相对来说比较挣扎。我觉得这个刚才其实参考周琦的这个问题呢，也是不难去得出一个结论的。因为首先就刘传兴是第一，他是传统中锋，他的这种打法特点相对来说就是他纯五号位啊。那在这种速度型的这种联赛当中，就是他的作用可能会打一些折扣，就是教练会不会去重点使用你，这本身是个问题，因为你是初来乍到嘛，对吧？你初来乍到，然后你的特点呢相对来说比较传统，打法比较传统，那整个球队不会因为你去牺牲他的固有的战术体系和打法，对吧？那如果说他不会因为一个新人来做出改变呢，那需要刘传兴去适应。那刘传兴的适应这难度要比周琦大得多，对吧？首先就是说他的这种特点不像周琦，咱们说就有点万金油似的内线。那周琦呢是什么都行，那能里能外，能投篮，能传球，能运球，什么都可以，能封盖，是吧？然后刘传兴呢相对来说他纯五号位，他是一个纯五号位，他本身打法呢对他来说有一些限制，就没有这个路没有那么宽。第二呢，就是说刘传兴呢他的这个对于海外联赛的适应过程啊，这个时间可能要比周琦长得多。就是从这个，不管是从英语的这个问题也好，还是说从这个，就是这种 NBL 联赛的这种比赛的风格打法也好，他需要去适应，对吧？你首先就是你英语不过硬，你跟队友的沟通就有问题。你跟队友沟通有问题的时候，那队友会不会给你传球，这也是问题。所以他别小看说一个语言关，咱们说这篮球是这通用语言，你在场上都会打。但是问题是你得跟球员，你得跟队友去沟通，你跟教练去沟通，有什么想法你得说出来。因为沟通是篮球场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包括其实场下的这种交流也很重要。所以就是说，如果刘传兴本身呢，就是你的这个打法在这儿就不是说上来就即插即用，那你就更需要跟队友去沟通。如果你不沟通，队友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调动你的这个能力。所以从这点来说呢，我觉得语言呀，这个大环境适应啊，实际上对刘传兴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和课题。那这个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刘传兴呢又是第一次到海外联赛去打球，对吧？以前不像周琦他没打过。那整个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回事，他都是一个摸索的过程。那这摸索的过程他一定需要耗时就比较长。他不像说这以前有经验，到这轻车熟路，该怎么做怎么做都已经很清楚了，他是没有那么清晰的，所以他这个时间一定会比较长。所以对刘传兴来说呢，他这个海外这个留洋这个经历呢，说实话就相对来说啊比较挣扎了，这过程就比较困难。但这个呢就得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去度过，是吧？当然这个说他跟这个青岛的那个合同啊也是不是特别满意，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说青岛跟刘传兴能不能迅速的在这个合同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吧？能不能给他更好的条件，那这也是看双方怎么去解决。所以我觉得还是这闯荡嘛，毕竟你去海外联赛闯荡，他不会一帆风顺，他不会说每个人都很顺，那这是一个必然的情况。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刘传兴啊需要好好去首先去融入这个环境，第二呢让自己的打法尽量的去适应球队啊，球队因为不太可能适应自己，他是不太可能适应你，对吧？肯定是需要你去适应球队。那第三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我觉得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这种水平啊，让自己的水平达到这个要求，就是你自然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然后更多的表现机会啊，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一个是适应，是吧？一个是这个坚持，另外还有努力， 就是这个对刘晨晶来说啊，是三个比较严峻的一个课题。 我们再来关注女篮联赛。女篮联赛在常规赛结束之后，四川、内蒙古、山东和江苏是直接进入到了季后赛。那昨天北京女篮呢，在晚上7:30和山西女篮哈进行了附加赛的比赛，结果怎么样呢？来听记者康乐的介绍。 昨晚北京女篮与山西女篮进行角逐，双方单场定胜负，争夺一个 WCBA 季后赛八强的席位。最终北京女篮60-66不敌山西队，结束了本赛季的全部征程。本场比赛第一节双方是咬得非常紧的，北京女篮18-17领先一分。第二节山西队发挥更好，半场结束以34-25反超北京女篮9分。第二节北京女篮只得到了7分。而下半场北京女篮尽管很拼，但由于阵容实力有限，追击无力，最终失利。本场比赛当中，北京女篮的金家宝得到全队最高的13分，郑明12分，唐钰10分。伤愈回归的史秀峰得到5分，显然并不是他最好的状态。赛后北京女篮主教练张云松总结道， 确实是有点可惜吧。那我觉得怎么说呢，也是双方实力的正常体现吧。对方确实在身高对抗，然后包括在经验上确实还是要强于我们。那我觉得大家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能够拼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每一个人也都表现得非常好。虽然比赛输了，但是我对全队整体的表现非常非常的满意。那么大家在克服各种伤病的情况下还能够打出这样的一种精神吧，我觉得只要有这种精神在，我们以后就还会有希望。 家里人孙东林说了，北京女篮没进八强输球了，这也是重建之路必走的哈。相信女篮在调整当中能够找到差距，不气馁，一切向未来加油。好，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首善有爱，环境无碍，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宣传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共创无障碍城市，共享文明发展成果，一起向未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4.9，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受到偏东气流影响，今天云量增多，天空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夜间气温依然低迷，昼夜温差大，出行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山区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登山。光照不错，空气清新，适合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Smart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5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您是在上班的路上吗？请注意交通安全。陪伴大家的是子昂和小丽。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话题还挺多的哈，冬至反正北方大部分都是要吃饺子的啊，有在南方这段时间是不是在工作啊，或者是去生活的，说不吃饺子了，吃汤圆的，那是南方的习惯哈。总是过了今夜之后呢，白天会越来越长，感觉大家在外面待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似的哈。也希望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的方式再来说说，哎呀，0-5失利的国安还是得调整，再有首钢昨天是亮相了，在这个阶段的比赛之前最后一堂训练课是公开训练课。刚才录音当中你也提到了我们记者王毅的提问，那就是书豪你怎么跟阿豪他们来配合哈，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所以国安、首钢、冬至的饺子都可以来聊聊。你刚才说的是吃饺子的秘诀是不是？ 对，就吃饺子，无论是因为吃不只是说做好了吃啊，就是做饺子的时候，煮饺子的时候有一些窍门，比如说往里加一点凉水啊什么的，加3次凉水，对吧？包饺子的时候也有秘诀啊，这馅儿怎么和了好吃啊，这面皮儿怎么擀啊，擀的这个或者说发酵啊，有自己的独特的这个时间， 连吃都有秘诀。 对， 乡野小老头说，饺子刚出锅热气腾腾的就吃，那是南方人。我们北方人，我们北京人吃饺子得先晾晾，等到这个饺子里的空气冷却了，饺子皮儿塌下去了，饺子馅儿贴在一起了再吃，口感才好。 嗯 啊，这样的，看来我是真正的南方人哦。啊，这是他的秘诀哈。说到首钢的话题，乐乐乐也说，这么多年了，真是内外兼修了，书豪的空间更大了，希望首钢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没错，那也是希望这个无论是首钢还是无论是国安还是李磊啊，都能取得好的成绩。我们要不要先来关注一下冬奥会方面的消息？ 可以。冬奥会先来说说， 先来听听咱们的记者怎么说吧。 单板滑雪是吧？ 对， 单板滑雪进入到中国有3-5年的时间，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爱。那近来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在崇礼专访了前单板滑雪世界冠军张怡薇，来听听他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哈。 张怡薇是中国单板顶级滑手，也是3周空翻 Triple Cork 的创造者。 张怡薇，中国单板滑雪运动员，曾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男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项目中夺得第6，一举成名。紧接着在2015年获得2014-15赛季单板滑雪世界杯年度总冠军。在职业生涯当中，张怡薇感受最深的便是单板滑雪的自由精神。 单板的精神主要在于freestyle， 这种 freestyle 呢跟其他传统的体育项目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过多的条条框框的限制，你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自己的动作，创造自己的风格。 喜欢挑战的张怡薇把单板滑雪的精神用到了极致。在张怡薇的单板滑雪生涯当中，有过骨折，有过脑震荡，软组织挫伤更是不计其数。2015年，张怡薇在训练中脚踝受伤，影响了她的运动生涯，但她从未放弃，再次站到赛场之上。 很多那个绑带绷带然后肌肉贴那些东西来支撑那些脚踝，尽我所有的努力了， 能做的都做了，别人不敢冒的风险我也冒了，追求的那一个最高难的动作，不成功则成人那种。 现在张一威除了是一名单板滑雪职业运动员，同样也是单板滑雪的推广人，他希望通过自身把自由的单板滑雪精神也教会给正在对这项运动感兴趣的年轻人， 不要过多的逼迫他们练习一些难度动作，尽量的自然的去发生。 主要还是先喜欢这项运动，对吧？ 对对对， 嗯， 玩这个滑板，这样你配合穿插着这些所有的训练，然后可能比你一直去滑雪进步的还快。 为此，他还成立了自己的单板滑雪队， 用 ACR 叫 All Conditions Rider 的这样的一个单板队来重启了这个单板滑雪的培训组织。那我们这个 ACR 青少年单板队就是给青少年的持续性培训做了一定的基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在张一威看来，目前中国的大众冰雪体验的环境日渐提高，当越来越多的人走上雪场，便是这一项目兴起的开始。他希望有更多人能够感受单板滑雪的自由精神。 以上是金泽的报道。那说到吃饺子，大家这话题还真多哈。有朋友说了，说吃饺子当然是趁热吃的呀，但也有说的哈，以前我爸爸一个同事来家里吃饺子，刚出锅就张罗着吃，多烫呀，我都理解不了。这是大伙儿的这个习惯不一样哈。还说到剩饺子的，北三说剩饺子必须煎着吃。哎，剩饺子煎着吃确实，我们家也是这样处理的哈。 是先吃煮饺子，然后第二顿呢，我们那叫溜，就是蒸饺子啊。然后第三顿剩下的再煎饺子。 沸腾工体说我在重庆上班，这边呢冬至是吃羊肉汤锅。饺子馆比较少，也不如咱北京的好吃，所以我就入乡随俗了。希望您在他乡也能过一个愉快的冬至之夜哈。刚才说到了这个单板滑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国家越野滑雪队。 是的，来听听徐真的报道啊。国家越野中心技术团队于无声处护航冬奥。 也有说技术是一种无声的东西，看着东西是非常直观，对吧？但是技术这一块有的东西是非常的他们摸不着。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技术经理胡国庆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团队和工作内容。技术服务与保障工作听起来有些不太容易理解，但是工作内容却涉及到场馆内外的方方面面，赛前场馆整体通信网络的建设规划，赛时对场馆内各领域通信网络提供稳定可靠的网络保障，奥运会赛时提供的场馆的图像大屏及电视信号，赛时全流程的计时计分、成绩处理和成绩分发服务等等，都属于技术保障工作领域的范畴。技术业务领域的服务对象主要包括八大类群体：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与技术官员、电视转播媒体、媒体、奥林匹克大家庭贵宾、市场合作伙伴、持票观众，还有工作人员。胡国庆介绍， 但是什么是技术啊？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东西啊。像我们的这个网络，还有信息啊等等。像我们音乐场馆的，在场地对面有一个大的大屏，这个音视频这一块要为观众、这个媒体，然后还有这个转播等等，还需要为他进行服务啊。信息是都是通过网络进行传输，网络呢又是通信的这个内容，是吧？所以相互之间也是有一些关联的。比方说成绩啊，也是信息技术服务的一种，通过网络来为八大服务企业来提供这些相关的信息。 经过前期建设阶段，现在技术进入运行阶段，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和就绪，未完成的工作也在按既定时间推进。 那昨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哈，现在呢冰壶的参赛球队都已经确定了，30支球队呢，男队啊，说的是东道主中国队，还有瑞典、英国、瑞士、俄罗斯奥委会队，以及美国、加拿大、挪威、意大利队和丹麦队。女队有我们中国队，还有瑞典、瑞士、丹麦、美国、俄罗斯奥委会队、加拿大队、日本队和韩国队，以及英国队，还有混双项目哈。 混双也是中国队、英国队、挪威队、瑞典队、加拿大队、意大利队、瑞士队、捷克队、澳大利亚队、美国队，就是这 一共30支队伍，但其实呢，这不是来源于30个国家地区啊，而是说呢，这个比如说中国队啊，三项都有这个进场，所以说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国家和地区去比。 嗯，那在这个周末呢，大家也关注到了雪上冰雪健儿的各种拼搏哈，像自由式滑雪名将谷爱凌在激浪巡回赛就一金一银一铜，国际雪联城市越野滑雪赛中国巡回赛上海站的比赛当中，王强和迪尼格尔获得2块金牌，包括29岁的老将李楠在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世界杯法国站的比赛当中，也是成功的获得了这一项北京冬奥会的东道主的参赛资格。 嗯。根据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东道主资格获取规定，东道主选手必须在北京冬奥会开始前拥有80个以上的国际雪联积分，以及在本赛季有一站世界杯赛事中闯入前30名。那根据这一规定，李楠凭借在本站世界杯上第26名的成绩，加之超过80分以上的国际雪联积分，成功激活了东道主参赛名额，帮助队伍获得了一张北京冬奥会的入场券。 嗯。再来关注单板滑雪的 U 型场地女子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也是在美国进行的陆水巡回赛，中国选手蔡雪桐在比赛中最终获得了季军，中国这个冬奥会的冠军美国小将克洛伊金发挥出色，最终是获得了金牌。铜山也是蔡雪桐的福地啊，新赛季世界杯揭幕战之后他是带伤的情况下获得冠军的，不过那场比赛呢他的两位对手也是好朋友克洛伊金以及马斯特罗都没参加比赛， 嗯， 也希望蔡雪桐在接下来的北京冬奥会上也能有比较好的发挥哈。 是的，这是冬奥会方面的消息啊。在综合体育方面，短池世锦赛张雨霏100蝶预赛第3，于婷200混晋级。这是2021年短池游泳世锦赛在迪拜的第5天的比赛，张雨霏在女子100米定预赛排在第3，进入了半决赛。于婷闯入了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国队在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预赛排在第3，也是晋级。 嗯，最后呢，于婷还在这个女子200米混合泳的决赛当中，这不是刚才说了进了这个一轮之后吗？还是不错的，以破世界青年纪录的成绩，最终是拿到了银牌。所以说于婷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可以哈，2分04秒48获得了亚军，冠军是2分04秒29的成绩。那于婷这个成绩呢是新的世界青年纪录，非常不错。 是的。 那么女子100米蝶半决赛原来就是拿到资格了吗？张雨霏后来选择了退赛啊，要保留实力哈。这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短池的情况，同时呢再来看夺冠的情况。那在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当中，唐前婷在前50米一直都处于领先，最后冲刺的时候呢也是守住了优势，也是打破亚洲纪录的表现，最终是获得了冠军。在半决赛唐前婷其实就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决赛呢因为有旁边的这个好手跟他一块角力哈，阿特金森冲在前面，所以唐一婷呢也是一路在追赶他，最后时刻1分03秒47再次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获得了冠军，非常不错。那在男子50米蛙泳的决赛中呢，严子贝是排在第6，26秒18，也是顺利的进入到了决赛。还有像其他参加的选手的表现哈，女子500米自由泳半决赛，程玉洁是24秒05，吴清峰24秒15，这两个姑娘排在各自小组的第7，那最终呢一个是排第13，一个是排第14，就没有游进决赛。那像女子50米的仰泳比赛当中呢，原来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荷兰选手托圣特在2020年创造的25秒60的成绩也是比较的这个保持了一段时间哈，最后加拿大的麦克尼尔在女子50米仰泳比赛当中是25秒27的成绩，打破了刚才提到的2020年的这个成绩，也是打破世界纪录夺冠。这是今天凌晨的在泳池当中的表现。当然了，我们在接力项目当中也是挺好的，女子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李冰洁领衔的中国队最终是获得了第3名。所以这一天第5天的比赛，我们中国队还是以1枚奖牌来收官。那本次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冠军是归属了加拿大队。当然了，4x200米接力也是咱们一直非常有竞争力的项目哈。今年东京奥运会，咱们还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1名，这也是咱们的强项。 没错。 跳水方面呢，阿布扎比跳水表演赛全红婵在线真实入水，在阿布扎比阿联酋啊进行的短池游泳世锦赛跳台表演当中，全红婵正式亮相，最终他帮助中国队以384.20分的得分得到了表演赛的第三名。第一次跳海啊，这确实是在海上举行的，这个全红婵还是拿出了非常稳定的发挥，在海水中也展现了自己的水花消失术，在单人10米台的一跳，全红婵跳出了79.5分，随后他又在混双十米台搭档李正跳出了86.4分，帮助分数原本落后的中国队站上了领奖台。 嗯，刚才说的是跳水啊，现在游泳世锦赛正在进行当中，同样也是世锦赛级别的比赛。 嗯， 举重世锦赛上一周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结束了，我们中国队没有参加这届比赛啊，但是还是可以关注一些好成绩，尤其是亚洲选手。之前公布的名单当中呢都没有奥运选手哈，但也有一些实力名将去参加了本次比赛，最终韩国队是获得了4块金牌，成为了本次举重世锦赛的最大赢家。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队分别获得了2块，美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金牌进账。 嗯，这是举重世锦赛啊。伊藤美诚提前获得了明年世乒赛的资格，是凭借奥运的铜牌入围的。北京时间的12月20号啊，日本乒协近日公布了明年团体世乒赛选拔的标准，男女各5名选手的选拔标准为按照东京奥运会休斯敦世乒赛个人单打奖牌和明年1月的全日本赛冠军的顺序选择，剩下的名额会在明年3月的第一次巴黎奥运会选拔赛中产生。那奥运拿到女单铜牌的伊藤美诚已经满足了标准，就相当于保送入围了。 嗯，看到纳达尔的消息，纳达尔在当地时间周一表示，他从阿布扎比返回西班牙之后，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那据报道说呢，他的身体出现了不适症状之后，参加明年澳网的希望也是越来越渺茫了。所以他在社交媒体当中也跟球迷们哈汇报了这个情况。他说啊，在科威特和阿布扎比的时候呢，做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的，最后一次星期六的结果都是阴性的，但是回来之后，回到西班牙之后，首次检测就出现了阳性的结果，那就肯定是旅途当中遇到的呗。 嗯、 结果呢，这个冠军就只好说啊、再看情况了。那马上澳网就在1月中下旬就要开始了，那我估计这种情况下是够呛能参加了哈。另外，这个美网的冠军拉杜卡努在到达阿联酋之后，也发现自己感染了新冠，也是需要接受隔离。纳达尔因为脚伤，从今年的8月以来一直都休战，上一周在阿布扎比才打了2场表演赛，先是输给了安迪穆雷，之后又输给了沙布瓦洛夫。那么在这个赛事结束之后呢，他曾经也是表示说不一定是100%参加澳网的，是不是他对这个情况也是没有把握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把握。 是 之前计划说这个月晚些时候再飞到澳大利亚的，有一些计划，比如说参加一下 ADP 澳网之前的赛事等等。现在看来，如果真是有疫情的话，那可能够呛了哈。 我们也是再关注一下手球队啊、这是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北京队赢得了金鲁之战。我们一起来听听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在12月19号进行的2021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合肥赛区的比赛中，北京体彩以42-40战胜了山东队，收获了第二阶段的首场胜利。赛后，北京队主教练郑永利表示：“ 赢球嘛，很侥幸。”小伙子们还是比较努力的，但是呢，其中呢还是有一些这个不必要的一些失误，跟赛前我预计的还是不太一样。 本场比赛双方在常规时间内战成37平，最后通过类似足球比赛点球大战的7米球大战，北京队才以2分优势艰难取胜。郑永利认为，信念是球队取胜的关键。 还是信念吧，我始终跟队员说要有必胜的信心，全力防守，因为只有防守才能赢得比赛。现在能体现出我们团队的凝聚力跟这个比赛作风气势方面能够完全体现出来。 由于主力队员上调国家队等因素，今年出战联赛的北京队以后备梯队成员为主，其中00后有8人，其余大部分也都是1998-99年出生的年轻队员。对此，郑永利表示，希望年轻队员通过联赛的平台得到历练。 其实我们对这次比赛没有太多成绩上的要求，但是我们在要求队员这个层面上要尽可能打出这个手球所体现的东西，高对抗啊，高强度啊，快速的反击，快速的攻防节奏。 今年的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采用赛会制方式，7支参赛球队先后在苏州、合肥展开单循环比赛，累计2轮单循环积分之和确定排名， 第二阶段合肥赛区的比赛将在12月25号结束。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到主咖上麦，今天还是要请天鹰和大家来聊聊话题哈。那这不是李磊就留洋了吗？咱们来说说这个话题。你好， 哎， 哎， 小丽你好， 哎，我是小丽， 哎， 嗯，那在这个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哈，昨天晚上就看到了李磊留洋的消息哈，我们家里人也是有点对他依依不舍的，希望他在国外的生活呢能够顺利，先融入球队，然后要保证自己的健康，大家呢先把这两个放在前面了，然后再说把球踢好了。那也说说哈留洋的这个话题 啊。我觉得就是像无论是足球啊还是任何一种体育啊，还是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从事的很多行业事业哈，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要想把这事情做好，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还是得有一点点的理想主义。 嗯， 你看李磊的这个情况哈，就之前咱们也聊过，就是李磊这种情况，就他这个年龄来讲，其实他会去欧洲面临很大的挑战，他不见得在欧洲能够踢得上主力。尽管唐王已经是瑞士联赛中游偏下的球队了， 嗯， 但是竞争依然非常的激烈。第一，不见得能踢上主力；第二，工资肯定会大幅度的受到这种影响。工资会降低，第三就是李磊本身，大家国安球迷都明白，李磊本身这几个赛季伤病就很多，对吧？对于他来讲，其实留在国安队继续踢是最简单、最轻松，然后就最没有压力的选择。但是李磊在这个时候放弃了这样的选择，去重新开始一个最艰难、最困难的挑战。但是也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最有理想主义、最有这种体育精神的一种选择，就是。我们对看待李磊他的未来的留洋生涯可能不如之前的像杨晨啊、孙继海啊那么的成功，但是在当前中国足球这个稍显昏暗啊，或者说这个相对比较低迷啊，或者说是有很多的价值观判断不准确的中国足球所处的时代，李磊的这个留洋是一个茫茫的这个迷雾当中的一盏光芒。我觉得他至少告诉了我们很多球迷，至少告诉了很多的中国的球员，就是中国的体育人、中国的足球人还是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还是有这种为了事业、为了自己人生啊，他愿意去奋斗、愿意去拼搏的。也是这么多年大家都喜欢李磊，最后会看到李磊做出这个选择，就跟当年的吴磊一样。 嗯， 我认为真的是做出这样的选择的球员都值得我们敬佩。 嗯， 再一次的证明了一点，当年某些球队的某些球迷张口就是说啊，不是强队不去，不是主力不去，不是这个不去，在国内留的挺好，都是胡说八道，都是对中国足球的不负责任。 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有可能李磊最后一场比赛可能踢不了哈，要不要早一点过去？那这样的话，咱们国安无论是现在这个情况0-5这样的困境，包括李磊走了之后，咱们这个阵容谁能顶得上？那你也给大家说说。 对，咱们因为那个这次的。就是进入赛区的这种新的队员啊，其实数量不多，进入赛区的，特别是打吴磊、打李磊这个位置的哈，打边翼位的人就更少了。然后其实李磊走了的话，对国安肯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损失，非常麻烦。就上一场比赛我们就看到了，其实在阵容当中啊，不得不做出了特别大的调整，很多人都踢了自己不熟悉的位置。但是啊，说白了，咱们大家都看到。这个赛季咱们国安队对成绩也没什么要求了，是吧？如果有要求也不至于上场比赛踢成这样， 就 是 别踢得太难看了， 太难看了，对吧？ 对， 就是我们既然已经没有什么要求了，那我觉得像李磊的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就是别的队员都可以打，比如说那个李磊偏左这个位置嘛，我觉得金泰妍是可以打，对吧？金泰妍打不了的话，刘国博可以试一试吧，反正能够打边路的球员都可以试试边翼位，打得好坏不重要，上一场比赛也打得不好吧，对吧？那我觉得与其这个时候咱们就不用再为这事担心了，我认为反倒让大家都去试一试，未见得不行。 嗯，你的意思是反正也不能再坏了，就大伙儿要是都有状态，就要上去都找找这个感觉。 对， 也是为下赛季。 对，另外一个，这是未来的比赛最重要的。我觉得你即便有李磊在，咱可能如果像上一场比赛这种心态、这种士气、这种比赛欲望的话。你即便有10个李磊在，咱上一场比赛也赢不了，对吧？特别是，就是我认为，球员的赛后的这种接受采访，可能是球员的这种， 就是面临的这种新闻，包括你看之前李磊之前的那个李铁也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球员面对这种新闻媒体在采访的时候，其实他有的人说的话其实是应该有人去给他讲啊，去教他呀，或者说专门有布置的，因为是职业足球俱乐部嘛，对吧？就像上一场比赛，我们的队员赛后采访的时候说，胜负很正常，对吧？等等等等，其实这个话就不对，胜负很正常。光那个历史上胜负平的比赛多了，对吧？不是一直胜，一直胜我们就不是一个冠军了，那么多冠军，对不对？我们也输过很多，但是这种比赛输成这个样子，这种方式输是不正常的。所以说上一场比赛输是不正常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国安来讲，现在还真不是人的问题，不是王刚不在，李磊不在，于大宝不在，我们就踢成这样，不是这个原因，是我们的球员求胜欲望不足，是我们的球队现在内部有了问题，这个是应该赶紧调整，是应该赶紧要改变。 昨天在节目当中大家说还往以前看，后边还有9-1呢，你等咱们到深圳这一场肯定能扳回来，你觉得咱下一场能有这样的复制以前的这种神奇吗？ 我觉得您看啊，国安队历史上的9-1之前的那场比赛是1-5，是咱们在客场输了大连，在客场输大连的那场比赛是很值得大家去纪念的比赛。那场比赛之前，我们就是头些日子啊，我们跟几个老国安队员一起聚的时候聊到了9-1之前的那场1-5，那场1-5的时候，当时队员说的话跟我们的历史的记忆是完全相同的，队员就是这么跟我们讲，当时所有球队都怕大连，见大连就放弃，见大连就不踢，对吧？谁去大连踢都踢个叮叮咣当，输个惨败，派替补上，为了保存实力，只有北京队不保存实力，上来就跟你对攻，爱谁谁，我管你是谁呢，对吧？跟谁我都认真打。那场比赛我们玩命的进攻，结果运气不太好，上半场有球没打进去，所以说我们最后惨败。但是那场比赛恰恰奠定了国安队之后能够打申花9-1，因为我们当时有外援在磨合，我们球队当时建立了信心，中国我们谁都不怕，我们谁都敢跟你拼，有了这种精神，国安队才能打出9-1。那个1-5跟咱们这回这个0-5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这个0-5是毫无战斗意志的0-5。所以说这场比赛下一场比赛能不能扳回来，我觉得恰恰证明我们当今这支国安队还有没有精神，有没有灵魂。如果是老国安队，我认为在这场比赛的奇耻大辱之后是一定会翻回来的，是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这种尊严跟感觉的。你是代表谁在踢球？你身上的这身球衣代表了北京几百万球迷，你一定要翻回来。如果下一场比赛国安队至少在精气神方面没有打出我们的预期的话，那我认为这个球队更应该被踢。 好，那咱们就期待一下哈，周三跟深圳这一场，看咱能不能把魂儿找回来，魂儿还在不在哈？ 对， 好，谢谢天鹰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这两天的调整哈。好， 谢 谢，再见，再见， 哎。 很多朋友都说，行，李磊这年龄，刘洋的话其实期待值也不高，但是意义还是在的哈。希望他在国外一切能够安好吧，尤其是身体方面哈，千万别再多受伤了。荣成斋也说祝他一切顺利吧。奎托斯说，哎，就是出去转转，也别说的那么高大上，能有勇气出去就还是不错哈。 是的， 刚才说了，留在国内多好呀，又能挣钱，位置也不错，天天踢主力是吧？那为什么非得出去找这罪受啊？还是有理想在，心中有梦哈。 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这句话就不说了吧，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觉得呢安于现状很好，那么千万不要在别人不愿意安于现状的时候冷嘲热讽。 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会儿在第三时段咱们还会说回到足球的话题，当然还有国际足球方面的内容哈，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聊，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等着您。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比如说有升梯队什么的哈、啊，或者是有出国的条件啊，给创造一些条件，配合合适的教练或者是战术，最后让国安能够进入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节奏，我等十年我都愿意。 是的。Becky 阿昭说，广州城对国安那场数据太魔幻了，对方八次射门进了五个，国安19次吧，一个没进。 小猪八戒也说，现在看国安确实有些苦涩的滋味了，但是人生百味，苦涩也是不可或缺的味道呀。 嗯， 难道您就不看国安的球了吗？我，您肯定是要看的。好，那这是大伙儿哈，刚才在第30段和我们互动的内容哈，一会儿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和大家做互动。 是的， 第40段咱们来说几句国际足坛哈。 嗯，先看看英超那边哈，英超那边怕是要顶不住了。在开会要不要讨论推迟一轮比赛？英超俱乐部在讨论这个决议啊。多支球队都是爆发了大面积的新冠疫情，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也是多场比赛因为这个原因被推迟。英超各俱乐部会在会上讨论是否要推迟一整轮的赛事。据了解，于12月28、29、30号进行的第20轮比赛是最有可能被推迟的。赵海晨呢也是帮我们分析了一下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联赛半程冠军也出来了。英超这边的半程冠军是曼城，曼城呢也是在英超打进了自然年的106个进球哈、啊，总进球数来到106。上一场是4-0大胜纽卡斯尔，我们呢也是邀请到了爱奇艺体育的解说赵海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英超现在这个疫情会不会停摆，以及曼城的半程冠军。 英超联赛目前的排名，曼城现在是高居榜首，领先利物浦3分。所以现在对于英超的这个局势来看啊，曼城是越发的稳健，而且最近的3场比赛3连胜不说，3场比赛加起来一共是打进了12个进球，这个进球数量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恐怖。而且这个赛季大家看过曼城的比赛啊，觉得有一些比赛，包括打水晶宫是有一点冷门的，其他的比赛呢，它是具备非常强的统治力和对于场面的控制力，这确实是瓜迪奥拉的一个妙笔。要知道瓜迪奥拉在上一场同利兹的比赛当中是打出了7-0的大比分，而且那场比赛呢，瓜迪奥拉是率队打进了506个英超进球，只用了207场比赛的时间，成为了英超达到500球以上用时最短的主教练。这也说明瓜迪奥拉对这支球队现在的调控和把握是绝对优秀的。所以一旦是让曼城进入到领先的这个位置当中，其实想要撼动他的位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难。而且现在呢，这个曼城的体系打法非常的成熟，再加上这两年补强了卢本迪亚斯和坎塞洛，我觉得这是对于球队来说非常大的调整，或者说是能够决定战术完整性的两处调整。而另外在中前场方面，京多安包括德布劳内也是越打越好，布纳多席尔瓦也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感觉，再加上锋线当中啊，这是多套组合，福登、格拉利什，另外呢还有若苏斯、斯特林、马赫雷斯，这些球员再加上伤愈复出的费兰托雷斯，我觉得这个阵容确实非常非常的给劲，非常非常的稳定。虽然没有超巨，但是在这套体系之内，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而且最重要的是整体性打得非常强。所以现在曼城是绝对在英超联赛当中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其他的两支争冠球队呢，这个赛季我们将争冠球队锁定为3支球队，曼城、利物浦以及切尔西。切尔西和利物浦最近都是遇到了一样的情况，就是伤病潮，而且疫情的影响确实对于两支球队影响很大。那么切尔西从10月份开始，卢卡库、蒂莫威尔纳的受伤引发的一系列的伤病潮就开始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直到最近疫情上来之后，这轮的英超联赛算上凯帕，切尔西是只能派这个17名球员来狼队的客场来打比赛。所以说切尔西的这个伤病问题已经让他们在12月份掉队了，如果在明年不能改善这个问题的话，很有可能切尔西将会最先出局。而利物浦这边的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他们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我觉得克洛普对于疫情还是非常非常的看重的，他确实也要求利物浦的队员们及时要去打这个新冠的疫苗，来控制一下目前疫情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疫情的局势对于英超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影响。这轮英超联赛呢是只如期进行了4场比赛，有6场比赛都是遭遇到了停摆，这确实是对英超联赛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如果没有办法控制住的话，那么英超联赛很有可能控场甚至是 终止比赛，暂停赛程，所以这确实是很多英超球队不希望看到的一个事情。但是现在疫情的防控不光是体育联盟自己需要做到，同时也需要是国家的防疫政策能够跟得上，所以现在对于英超联赛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个状况。但是如果疫情控制不住的话，还是生命至上，这个时候英超也有可能出现停摆的情况。当然停摆回来之后，目前还是要看看各支球队的一个备战，但是从目前的一个排名来看，曼城现在真的是力压利物浦和切尔西，在英超联赛当中是独领风骚。而最近表现比较不错的阿森纳，此前排在积分榜前四位的西汉姆联，阿森纳最近状态是比较不错，但是以他们的纸面实力和阵容，想要撼动刚才我们说到的三支球队还是比较困难。而西汉姆最近的状态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滑，所以目前来看还真的就是目前这几支球队还是比较稳定的。当然曼联和热刺这两支球队还在调整期，未来能够打出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说到热刺哈，周一呢欧足联也做出了裁决，此前因为疫情无法进行的热刺和雷恩的欧会杯的比赛呢，就判雷恩赢了，热刺也被淘汰出了本次赛事。所以说反正也这现在人少嘛，少打一场是一场。 欧会杯一共就两支这个耳熟能详的球队，一支热刺，一支罗马。 放弃 被干的一个比一个惨，就被那些其他的这些小球会啊，就是说实话是草蜢这个级别的较小的球会啊，就是能去掀翻这些豪门都有机会。梅西的自然年助攻记录被打破了，他的这一项记录其实保持了挺久的。阿贾克斯球员塔迪奇在21年的助攻次数达到了37次，打破了梅西创造的36次的自然年助攻数记录。不过虽然说自然年助攻记录被打破，但是进球的自然年记录依然牢不可破。梅西在2012年打入了91球，这一记录成为了足球历史上最难打破的记录之一。 姆巴佩在周一的时候吹灭了生日蜡烛，一共23支，他的名下已经有116个法甲进球了。他现在是五大联赛历史上23岁之前取得联赛进球最多的球员，因此打破了劳尔的记录，也击败了梅西、C 罗和阿圭罗这些早熟的巨星。目前说只有哈兰德是有机会超越他。根据统计，在23岁之前，姆巴佩已经在五大联赛取得了116个进球啊，打破了是劳尔23岁前101个进球啊，多进了15个呢。 是的 啊，23岁之前，梅西是进了88个，阿奎罗74个，都没上百。罗纳尔多73个，这是大罗是吧？ 对。 鲁尼71个，托雷斯70个，伊瓜因69个，哎呦 ，C 罗才54个，C 罗反而是最少的。接下来要看看哈兰德能不能够打破了。哈兰德现在是已经有53个了，跟 C 罗就差一个了。 对，而且他还比较年轻啊，在2023年7月21号之前，哈兰德都能这么刷。那哈兰德首先得去一个更好的球队，我觉得现在是势在必行的了。 那就看身边的人谁给他制造机会了。 然后这个拉伊奥拉啊，在哈兰德转会问题上继续放烟雾弹，就是在那儿吸引球、吸眼球。说哈兰德未与任何俱乐部达成协议，他可以等巴萨啊。刚才我也说了，哈兰德需要去这更好的俱乐部。巴萨现在比多特蒙德强吗？咱们拭目以待啊，没准他们在欧联杯里还能遇到。拉伊奥拉强调呢，没有和任何俱乐部草签协议啊，这个甚至不排除在多特蒙德再踢一年的可能啊。理论上一切是都有可能的。这是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今天我们几个互动话题啊，这个有首钢对吧？有国安，那国安这块呢，一是有李磊的留洋的新闻，另一个呢是说说这个参拜之后您缓过来没啊？然后还有呢，今天冬至嘛，所以说跟大家聊聊吃饺子啊，您都有什么独特的窍门？ 唯有战斗说不能失去信心，既然是换了打法，就得坚持，你不能打了一场输了，咱就退回去了，咱得坚持这个打法。 是。 冬天的云说也不看看你那会儿咱们说的这1-5输大连的时候，那时候主教练和助教是谁啊？金志扬和郭瑞龙啊。那气质打死了也不能被吓死。时代真是不一样了哈。也有朋友说明天打深圳就别再是三中卫了，跟纸糊的似的，我看的都揪心。那咱几个中卫？5个门口摆上。这不像是咱的打法呀。 5后卫啊，硬堵 就不好看吧？这个 是 即便赢了大伙儿也不满意，我觉得 对， 嗯， 而且这种就赢了就更悬了啊， 就肯定 闷一个0-0您愿意吗？ 对，你更不愿意了。 对，还是说咱们就干脆该怎么打怎么打啊，可能1-0、2-0， 嗯， 输了那到底哪个更乐意，反正你拿三分咱干啥去，争冠去， 嗯， 不就现在就是说踢出一个属于我们的比赛。 嗯，工体之王卡努特说，我太想龙队和挺爷了。 嗯， 唯有战斗也说，数据这东西吧，只能说明过程，也不代表所有的问题，就跟打拳击似的，如果你心态崩了，跟对方乱打一气，那没打对方要害，人家一拳你就被 KO 了，所以这还是挺像的哈。 嗯 嗯，还有这个阿昭也说到这个国安上升的这个渠道哈，啊，还有这个其他的朋友也在说，北方的海，我1976年的时候，当时是12岁，跟出差的父亲第一次去北京，我记得是在西单一个叫迎春的饺子馆里吃了几次饺子， 哦，嗯， 好像是老字号了，不知道现在还有了没？ 嗯， 我还真不知道迎春这饺子馆是老字号吗？家里人请教一下哈。说那个时候是机器包饺子，锅里这个屋里有个大锅， 哦， 上面机器扑腾扑腾的，然后往这个锅里下饺子，当时我还觉得好神奇，是1976年的事儿了。 妈耶，那时候就有机器包饺子。 那时候反正没有子昂， 哎， 有我了。 嗯， 不知道这迎春的饺子馆估计早就没了吧？ 嗯 嗯，但现在还是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哈。今天是冬至，很多人家里都吃饺子。小徐八戒说，煎饺露馅儿，汤汁都流出来，然后饺子皮呢就会有点焦香。反而是会更有味道，这是吃剩饺子的诀窍。 嗯， 双叉 L 说了，我特别不喜欢吃馅儿，哎，不过觉得，包饺子倒还挺好的，所以家里呢就一般是煸饺子。那您煸饺子是也煎的意思是吗？说基本上都被他吃了家里的。嗯， 国安调整中6645说，昨天舔完伤口，今天已满血复活，期待明天的比赛，国安战胜自我。 嗯，也有期待 CBA 第二阶段比赛的小球王说，赶紧让书豪上场吧，把这两个大个彻底激活了，我这等着呢，我等时间太长了。 嗯，是的。 吃饺子队长说，我想起了饺子就想起了老梁忽悠我们这么多年，那饺子馆在哪儿呢？ 嗯， 我也想知道。刚才又有说老梁一般都包什么饺子，他什么都包，反正都是肉馅儿的多，饺子白菜馅儿的会可能会更多一点。 嗯 嗯， 贾冠说希望李磊少受伤啊，虽然不是国安青训的，但是到底是国安培养的啊，加油李磊。 嗯，孙东林晒了一盖帘的这个饺子，说吃上妈妈包的饺子真是太棒了哈。还有这个朋友说，国安不能仅仅是糊里糊涂的调整了，他给几个建议啊，一是明确调整方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至少未来两年吧，突破青训的瓶颈，打造一个顶级的俱乐部。二呢是有明确的调整手段，比如说这个青训你怎么引进教练，建立球探的制度，特别是在当下的环境中，你要明确一个青训的体系，而且得有危机意识。反正现在也是中国足球的低谷期嘛，咱们都低谷，利用这个时间争取抄底，找一些这个好苗子来哈。 嗯， 好好培养培养， 抄底得有钱， 青训更得有钱 是 吧？是。嗯， 从国安走，小拳王说啊，这是在关注已经在想象李磊回来的问题了 啊啊。 说从国安走的球员印象中基本都没再回国安，只有邵佳一回来加盟国安了，愿李磊今后一切顺利啊。西哲、 杨晨也回来过。 对。 嗯，还有这个三先生说，先把一份要吃的饺子分成4份儿。 嗯， 我的秘诀是先白嘴吃一份儿，然后蘸着醋吃一份儿，然后蘸着酱油吃一份儿，剩下最后一份儿要点点辣油。 嗯， 循序渐进的，这味道越来越重哈。 是。 嗯， 还有听众说，啊，今儿冬至大家都认为应该吃饺子，其实冬至的老理儿应该是喝馄饨啊。 馄饨汤是吧？ 这是说什么？因为象征天地混沌，今天白天中最短的那一天嘛。 对，白天最短，黑夜最长。 嗯 嗯， 真正吃饺子按耳朵应该是立冬那天，这就看看大家怎么评价了。 总之，反正我觉得北方的所有的节气都是吃饺子， 嗯，端午节肯定不吃， 也方便啊。雪滴无形说了，说书豪呀，书豪来了之后，三个关系要理顺。 首先要理顺教练和球员的关系，做沟通啊，然后理顺内外球员，内线和外线球员。 嗯， 再有呢就是梳理一下新老队员之间。新老队员还好吧，毕竟第一阶段都打完了，这个书豪应该说和大伙儿关系都熟，新队员稍微的可能时间长一点，老队员都熟啊，他们之间都早就熟了哈。乡野小老头说，必须得吃晾凉了的饺子感觉好。 嗯，然后灰太野狼说，急功近利的基本思路害了国足，害了中超，也害了国安。 嗯，我们刚才听到这录音当中有现场拍球的声，反正我听完之后有点内心激荡，好久没去现场看球了嘛。永远的儿媳妇也说，哎呀，去现场看比赛的气氛真是太期待了。 嗯， 疫情过去以后还是挺期待去现场的哈。 嗯 嗯， 是。然后也有球迷朋友回应啊，刚才馄饨的事说南方吃馄饨北方吃饺子，这唯有战斗说的。 嗯， 六六四五说南馄饨北饺子，但刚才这位听众都把老理儿这话都搬出来了。 嗯， 我觉得不像南方人。 哪种老理儿？ 就是吃馄饨的老理儿。 啊，有朋友说虽然挺爷是大连人，但是绝对是有北京爷的劲儿。 嗯， 吴梦生也说国安比失去外援更可怕的就是失去精神气儿。对，您说的对，你们俩这俩两条放一起特别合适。咱那劲儿在哪儿呢？咱那魂儿在哪儿呢？魂儿都丢了。所以明天这场比赛哈，看看咱们怎么能够找回自己的精神气儿。也有朋友说挺爷当年就进球之后说过一句话，谁过年还不吃顿饺子呀，得现在咱顿顿都吃饺子了。 嗯，8338说老北京人冬至饺子夏至面。 嗯， 吃什么馄饨呀，就确实就北京人过节吃馄饨，这我真的是头一次听说啊。 是这样哈，我不知道这个在比我们江南更往南的那些地方他们的馄饨是怎么吃的哈。 啊， 我们江南一带馄饨是分成大和小的。 嗯， 大馄饨就跟饺子大小差不多，是可以有汤也可以没有汤，没有汤就是跟大伙似的可以蘸调料吃，或者是像小丽这种白嘴吃的。 嗯， 吃原味的，这是一种吃法。还有就是大伙儿觉得北方经常吃的馄饨是小馄饨，是跟汤在一起的。 对， 所以说南方和北方的吃法还有很多的不同。 嗯 嗯，孙东林说我们家饺子呢一般都是吃三鲜馅的呀，茴香馅的呀，猪肉白菜馅的，我呢就爱吃素馅的。家里人围在一起包饺子的快乐是最开心的。 嗯， 我特别爱吃妈妈包的挤饺子，这是我们家里的味道。 是的。现在有球迷朋友说，我一个月前啊就泡了腊八蒜。 嗯， 今儿正好用上，我这准备的还是挺久的。 过日子的这 是。 是 腊八蒜、腊八醋呢，确实是香。 难， 这个， 道不应该是腊八这天泡吗？ 其实那就有点晚了。 也就这么一叫是吧？嗯，提前也没问题。 对， 燕林说了，说我期待林疯子再爆发，惊艳一座城，惊艳长春啊。 嗯， 也不是咱家主场了，有点可惜哈。 嗯， 是希望林疯狂，反正你要说想跟林疯狂那个时期那么疯，咱也有点奢望哈。 对， 反正把内外给串联起来，把咱们这个现有的球员的状态激活了就可以。 对，带来应有的价值嘛。 嗯，赵军说，说到豪门，我们家门口就贴了俩字儿，左边豪，右边门，豪门。 嗯， 现在谁敢说自己是豪门呀？9602说国安输球主要是后防盯人就没盯好。 嗯， 漏人啊，这一直是咱的短板，所以回去再好好总结这个。 嗯，唯有战斗在分享这个饺子馅儿，说吃韭菜鸡蛋和猪肉大葱的啊。永远的儿媳妇说我家吃的是韭菜鸡蛋和羊肉大葱的。 嚯， 羊肉大葱馅儿的饺子，那您干脆直接包个烧麦，我觉得效果最好。 大点蒸着吃。 对，是的。嗯，如果说羊肉的话，我的经验啊， 嗯， 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是羊肉胡萝卜。 当然， 啊， 嗯，北方很多地方都是吃羊肉胡萝卜 的。是 的， 但很多还是说有羊肉白萝卜的， 嗯， 有羊肉青菜的，有羊肉大葱的。 那白萝卜跟胡萝卜有什么区别呢？ 红萝卜发甜呢，啊， 嗯， 这个羊肉整个吃的这个羊肉馅整体是一个甜酸口，但不是锅包肉那种甜酸口哈，啊，就是整个的羊肉 自己。为什么还有酸？ 再蘸醋嘛。 还，哦，我说的，哎，怎么还有酸味儿？ 这饺子的口感啊，一般来说还是要带着这个醋来去评价的。 哦，那像我这种吃原味的呢？ 吃原味儿，那毕竟是素饺子嘛，咱自当就是当锅贴吃。 其实肉的我也愿意吃原味儿的。七公里说，现在这比赛弄的吧，球员都没有上进心了，你说搞得我们球迷也都没皮没脸了，输了都没感觉了， 是 咋没感觉？0-5，你不觉得丢人啊？说昨儿一看这视频吧，柏林联合以前是没有钱建球场，球迷自己就带水泥和钢筋，自己一点一点给盖起来的。 嘿，那质保可不好保障啊。 反正你有点我添点的这种哈。 是先 以前、对，以前我信国安没球场，现在咱这也给盖上了。可是咱这心哪儿去了？ 嗨，等回了工体没准就都回来了啊。 二三年，好的。 是的，闲人北他说烧麦皮儿不好擀啊，这个还是推荐大家该网购的时候要网购哈。我自己做烧麦的时候，馅儿我肯定也自己和，对吧？那毕竟是从内蒙带来的手艺。但是烧麦皮儿，咱就不自己麻烦自己了吧？啊，一般来说网购的话，20-30块钱100张正好。 呵，你还挺会吃。 嗯， 别说坐在我旁边这个人，既会吃又会做呢，还会网购，哎、还会偷懒儿。哎 确实，这还是很多的时候有一些，真的是啊，咱们现在生活都比较忙哈、节奏比较快。 你就是懒，别解释了。 是这，但是确实，你要让我做个烧麦皮儿，我也真不会。 你看，我就说嘛，小玉说了，听说我叔这饺子馆都成品牌了，今天咱都去我叔那个饺子馆吃饺子吧。门牌号在哪儿？请问您知道呀？带我去。陈伟二 S 说了，东北邻居好心送给了我岳母一颗酸菜，我岳母就接受了，但是心里话啊，家里的孩子不一定都吃这个馅儿、我就建议说，您这饺子职业生涯当中怎么也得包个三次以内的酸菜馅饺子呀。得，这回冬至就尝试了， 是 希望今天能够吃得好哈。 还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在讨论。 对，萨风 boy 就说了，我想看到不一样的书豪，给我们首钢带来精神精气神儿，内线压制住对手，小前锋风格尽显强势，给首钢加油，四强有咱一席啊！你看一下就期待起来了。 是的，那大家都期待着树豪能够串联全队呢。 对， 感觉他一来了，不仅是自己的这个能力值带来了啊，感觉是他往那儿一站，全队的能力值都得提升10%。 对，既然不是那种像老马一样关键时刻既得分又传球又三分又突破，不是这种选手，那起码是串联起来让大家都能够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啊。8338说，衣服要穿布的，饺子要吃素的，鸡蛋韭菜就挺好，明天国安吃顿饺子。明天咱吃顿好的。 是，但愿吧， 找深圳下手呢是吧？ 对， 深圳人也不好惹，深圳， 但深圳没有吃饺子习惯对吧？ 4461家里的饺子秘诀是猪肉韭菜虾仁饺子里要放一点鸡蛋和木耳。哎呀，好全呢、大伙儿现在生活都好了哈，饺子馅儿也是丰富的多彩的、乐乐乐说了，首钢的对手太强，广东辽宁上海浙江这四强哪个好打呀？打好了咱第5、打不好了还是第9。 哎，聊了很多哈。 会不会在首钢退役呀、林书豪这次亮相之后，在首钢退役也是非常光荣的，但是目前没有这个消息。好，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再见。 欢聚藏友节，玩转蟠桃会，潘家园29周年庆，12月22日到元旦，旧货市场满减买赠，直播基地优惠叠加，礼物店99享200福袋，拍卖会捡漏古籍拍，小红书搜索潘家园官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受到偏东气流影响，今天云量增多，天空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夜间气温依然低迷，昼夜温差大，出行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